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呀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。你行你上。 我是。 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 破鞋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八十八集。 岳辉的余孽人人喊打，他们不敢明着在墓碑上画符号，只敢画一道血痕，其他墓碑的痕迹肯定是被雨冲没了，只有这块新的有，所以杜飞舟以前才查不出有用的东西。 大陆上出过公告，一旦发现岳辉的人就告知本城的大祭司，大祭司负责清理余孽，岳辉的人都练过巫术，死后会直接变成骷髅，而骷髅是黑色的，只要把证据拿给祭司，他们应该就懂了。 不愧是杜飞舟，了解得真详细。 江城环视一周，在墙角发现一把铁锹，便拎过来对着墓碑一铲。游戏大概是考虑到了玩家英雄的身份，耳边只听砰的一声，他这一铲子下去，整个墓都陷了，连棺材都破了个洞，从这个角度刚好能看见一个黑漆漆的骷髅。江晨伸手就拿了起来， NPC 顿时疯了，齐齐扑过来抓他。江晨转身就跑，刚爬上梯子就被他们一把按住，拖回来往地上一扔，抢回骷髅，七手八脚把墓填上了。江晨没有放弃，坐在地上观察了一会儿，见 NPC 都有固定的行动路线，便耐心等着他们走到院子的另一边，然后快速铲开墓碑，拎着骷髅往梯子那边跑。踏上第一根竹节，他扫见要被追上，扭头就是一个封印符，直接封住最前的人，后面的人立刻被堵在梯子口，动作受限，便慢了一拍。江晨在这个空档翻过墙，扬声问： 去哪找大祭司？ 出门右拐，一直走。 谢了。 方景行一行人这时已经出城，他们顺着城外的路刚走了100来米，便见一条消息刷了上来： 来来来来来，快出来看大佬。 人们好奇地点开截图，见小城的街道上一位眼熟的封印师正拎着个骷髅在前面跑，一群血火辣的 NPC 在后面追，双方的距离不足10米，整个画面非常刺激。 我的妈，这是真挖人祖坟了。 大佬快跑。 大佬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啊。 哎，他们是在打隐藏剧情吧？ 在哪儿？我要去看。 我也要去，我想看看他今天死不死。 太牛批了，挖 NPC 的坟。 另外几个大佬正在风中凌乱。 他什么情况？咱们这才离开一会儿，他把人家坟给挖了。 这是真的六啊。 哎呀，竟没被当场打死，也是奇迹了。 可能跑得快。 不愧是我心尖上的人。 你是真不怕死啊。 方景行没有插嘴，在队伍频道里笑着问： 你这是去哪儿啊？ 去找大祭司。 方景清几人便折回小城，往东城的祭台赶。等到他们到的时候，这里已经围了不少玩家。祭台旁边是一个露天的大殿，虽然没有主城的气派，但也还算说得过去。只见几位 NPC 都被大祭司的人压跪在了地上。封印师正和大祭司说着什么，然后举起了手里的骷髅。大祭司霍得起身，从主位上迈下来，接过骷髅查看。 确实是月辉组织的人。 江晨看看他，又看看台阶上方的椅子，慢悠悠地走过去坐下，往椅背上一靠，等着大祭司宰人。 你做得真行啊，李德。 众人纷纷截图，决定留个念。方景晴笑出声，走到他身边，垂眼看着他，只觉心痒得不行，终于认命了。单身了20多年，他躲开了青梅竹马，躲开了校园恋爱，躲开了对内消化，躲开了解说和记者，最后栽在了网恋上。对待月辉的余孽，大祭司毫不心慈手软。他充耳不闻几个 NPC 的求饶，验证完他们的身份，挥舞着法杖，直接一招轰过去，把他们轰成了一地碎渣。穆家所几个人都在一旁看着，本以为这些 NPC 临死前会说出血狼的去向，或者大祭司会审问一下之类的，谁知道他人狠话不多，这就把人给弄死了。 咋整？狼呢？ 咱们的剧情应该没走歪吧？ 能打出剧情就应该没歪。走，问问大佬去。 哎，这儿还有个找巫师的任务呢，说不定巫师那里有线索。 有可能。 能字还没落下，大祭司身边的护卫突然冲向人群，从里面揪出一个裹着灰色斗篷的男人，拖着他回到大殿，往地上一扔，恭敬地对着大祭司道： 这个人和那几个人的关系一直很亲密，祭司要不要也验验他？ 同一时间，十人小队全看见了任务条的变化，找巫师已完成。 原来这就是巫师啊。 巫师也没能说点有用的东西，刚嚎出一嗓子，那边大祭司的法杖就过来了，补了同伴的后尘。穆家所几人只能去求助大佬。方景行的注意力从封印师的身上移开，稍稍琢磨了一下， 那几个 NPC 既然和巫师认识，推荐咱们过去八成没安好心，最后绕一大圈，剧情可能还是会拐到这里来。 这是真的坑，幸亏大佬提前破了局，不然我们又要耽误不少时间。但好好的到底为啥要挖人家的坟呢？ 他们看向坐在主位的封印师，见大祭司转身折回来，也到了他的面前。几个人的心一提，围观的玩家也跟着打起精神，想知道大祭司会不会弄死他。结果 NPC 的程序没写这一条，人家继续来走剧情了。 感谢各位英雄及时发现了月辉余孽，不然任他们在城里发展，后果不堪设想。 江晨坐着不动，等着他往下说。穆家所几人服气， 大佬真淡定啊，比不过比不过。 玩家们也轰动了。游梦里大祭司的地位是很高的，基本都是高高在上的坐着，这貌似是开服至今第一个坐上祭司位置的玩家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